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咖啡与茶和可可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这种用经过烘焙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在世界上消费咖啡最多的国家芬兰，每年人均消费咖啡多达12公斤，也就是说每人每年要喝掉1240杯咖啡。与世界咖啡消费量平均水平每人每年240杯相比，目前中国每年人均的咖啡消费量仅为4到5杯。然而2017至2021年中国咖啡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指出，中国的咖啡消费量每年以15%到20%的速度增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咖啡消费大国。4月6号到7号，中国首届独立咖啡节 Indie Coffee Fest 2018北京站在北京郎园 Vintage 举行，这一由城市大型嘉年华组织者伍德赤托克和 Soloist Coffee 联合打造的中国本土第一个独立咖啡节，吸引了数千名咖啡爱好者和对咖啡文化感兴趣的人。现场人真的还是挺多的，搭了很多一排一排的这个白色的棚子，然后每个棚子里面呢是一个品牌，有很多咖啡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餐饮小食，总之呢会有一些周边吧，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类别的咖啡，然后咖啡豆，还有咖啡的烘焙，另外呢还有现场制作咖啡，各种手冲咖啡，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然后让我们了解到咖啡世界更多神秘博大丰富的那样的一些色彩。 独立咖啡节组织者伍德赤托克的媒体负责人李泉介绍说，他们希望通过近30家全球各具特色的精品独立咖啡店大赏、顶级咖啡拉花表演、咖啡论坛等多个活动板块，给人们带来一次浸泡式的咖啡文化体验，同时通过美食和现场音乐等内容，让人们享受明媚春光里的多元生活方式。 我的时候呢，就是主要是做一个城市嘉年华和一个这种青年文化活动的这种，就是这次做这个独立咖啡节是我们第一次做一个就是垂直门类的一种综合性的市集，就在这个活动上我们聚集了接近30家的一个咖啡，全世界咖啡馆，有香港的、澳洲的，然后还有北京的，然后还有全国地区的一些咖啡馆，然后把他们聚集在这里，然后一种交流，咖啡馆之间的交流也是咖啡文化的那个吧，然后 同时 对对，还有舞台上会有咖啡论坛，然后咖啡的拉花演出，然后还有音乐表演，就很多元的一个现场，就不光只是像行业展会那样子大家来做的展，就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像春日游乐会一样有吃有喝有玩的一个生活，偏生活化的一个，就我们不是对只针对咖啡的爱好者，我们是针对所有喜欢生活的人的一个一半的一种文化类的东西。 这回为什么选择咖啡作为一个特别的一个主题，一个垂直门类呢？ 因为这样，就是这次我们也是和就是 Soloist Coffee， 就 Soloist 上在北京算是一个比较 很有名， 对对，挺有名的一个咖啡馆，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做的这个，因为咖啡确实是一个就是在成都市青年或者都市的这种人群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吧，就是可以把这些人连接在一起，比如说它不窄，现在你提到咖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喝过或者大家都了解过，你很好用咖啡去把这些人群聚在一起，一个很好的话题，你可以和咖啡师去沟通，你可以和咖啡爱好者去沟通，或者你是来一个游玩的人，你也可以成一个社交的一个区域，是这样的。 独立咖啡节上既有久负盛名的老牌咖啡馆，也有需要排长队才能打卡完成的网红咖啡馆，还有独具特色的新生代咖啡馆。 那么这次咖啡节上的全球精品咖啡馆版图是如何绘制出来的呢？此次活动的联合发起人之一 Solist Coffee 的主理人 Phil 介绍说，他们挑选咖啡馆的标准就是用心做好品质咖啡。 这个挑选标准我们其实是综合在一起考量，但是一个最刚性的标准就是品质必须好，出品的品质必须好。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市场有不同的一个咖啡的连接的一个形态，那对于一个长效的一个经营来说的话，现在认为品质是最核心的一个原因。那你能把出品做得稳定，而且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完我们再谈它是不是能够让更多人喝到。那其实独立咖啡这件事情是帮助这些品质商家做一个品质的一个背书。 你们考量的标准会有哪些？怎么来确定说 OK 它就是品质咖啡？ 其实精品咖啡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好坏的评价标准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谁花了精力去执着进去都可以得到接近的答案的那么一个标准。所以这个行业就可爱就可爱在这儿，那类比于葡萄酒啊或者是别的餐饮啊别的领域，比如厨师啊这些行业来说的话，咖啡师做这件事情或者说咖啡的烘焙商做这件事情，对什么是好的豆子的原料，什么是好的一个冲泡技术或者萃取技术，那市场有完全一致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们在这个观点和看法的基础上可有不同的面貌去跟不同的这种形态去跟自己擅长沟通那个消费人群去连接，但是对品质本身大家是出发点是非常一致性的，所以我们就也通过这样的一致性的出发点去选到北京的十几家这样的一个精品咖啡，还有香港的有五六家现在来的现场的，还有澳洲的这家网红的 Sanali， 还有他们以及他们网红的咖啡师啊，曾经世界咖啡比赛中唯一一个获得冠军类别最多、获得冠军总数最多的这么一个选手，也到我们现场来了。他这是他第一次被索罗斯邀请来到一个中国的一个咖啡节的活动。 咖啡的入门者常常需要了解一些基础知识。其一，和茶一样，不同产地、不同水土长出来的咖啡豆味道是有差别的，所以精品咖啡常常会标明产地。其二，既然咖啡是烘焙而来的，那么豆子的烘焙程度也就会决定咖啡的味道。比如说浅度烘焙的咖啡酸而不苦，口味比较复杂而明亮，而深度烘焙的咖啡苦而不酸，味道更加醇厚。其三，咖啡的萃取和冲泡方式不同，比如既有法压壶又有手冲咖啡。其四，咖啡因为添加了不同比例的牛奶、奶油、奶泡、焦糖、巧克力糖浆、 whisky 等，而呈现出了拿铁、美式、卡布奇诺、 espresso、 浓缩等不同的类别。来自香港的 Jimmy 王是一个咖啡发烧友，因为酷爱咖啡，他到世界各地去品尝不同风味的咖啡，并且辞掉了工作，自己创业开发了咖啡品鉴 APP List Cup。 接下来我们就将跟随他去感受来自香港的几家各具特色的咖啡馆。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东西吧，然后叫 List Cup， 然后它是一个咖啡的 APP。 那个 APP 原本是记录咖啡的风味，就给别一些小白不喝咖啡那种人尝试一下咖啡是怎么喝的，所以上面有一些简单的风味了，然后你可以在网上面输入，然后这个是主要的功能，写一些它的甜度酸度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写一些那种产地跟处理法的一些做法， 是做一个咖啡的记录是吗？ 因为之前我喝咖啡的时候就记不住那种咖啡的味道， 对， 然后所以我就首先出了一个小本写一下自己的记录，但是后来我因为我是做互联网的，然后我就自己去开发了一个 APP 可以有这个功能，然后外面我 记录的那个功能，就是说我去到不同的地方喝到不同的咖啡，然后我把这个记下来。 对，然后你可以也有一个功能就是咖啡地图，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北京的咖啡店，可以找到上海的咖啡店、香港的，然后还有可能是日本的咖啡店。然后我去年的时候也出版了一本叫《东京咖啡时间》的书，然后是写一些我觉得他专门做得很好的一些咖啡店，做了那本书。2017年的年中我那个 APP 也改了一点点的东西，我都加了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有商城在上面可以买到一些咖啡豆，所以我这次来到这个北京的 活动，独立咖啡节，然后我就邀请了好几家香港的咖啡店，所以我现在慢慢可以介绍下一家咖啡店。 好的。 对，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家是 Amber Coffee Road Brewery Amber， 然后他的老板是Don Chen 陈冠豪，然后他是香港两届的咖啡大师赛的冠军，然后那个咖啡比赛其实跟一个表演一样，他有15分钟的时间去做他的咖啡，然后他一边做咖啡，他会一边描述他的这次做的咖啡风味。东恩他这一次带来的咖啡豆，其实是他刚刚在香港比赛用的咖啡豆，然后这一次是 Geisha 的咖啡豆，然后上面描述了很多风味，然后他上面 埃塞俄比亚的 跪下咖啡豆， 对， 然后它上面的风味有草莓，有葡萄、樱桃、葡萄跟巧克力的风味。 那这个咖啡要怎么来冲泡呢？ 他这次过来就用手冲的方法来做，对。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就用那个意式咖啡机去做那个 espresso 跟奶咖，对。 那个比的是什么？就是比谁冲出来咖啡好喝。 对，他们有裁判在上面，然后他描述的风味准不准确，就是那些裁判喝不喝得到，他会加分。另外有一个比较好有趣的，就是他做咖啡的时候要很有那个仪式感嘛，就是他要弄咖啡机，然后还要用那个手柄去做咖啡，然后还有那个 grinder 去调那个研磨度，然后他每一个动作都要很干净利落，如果有一些出错也会扣分。 啊，比如他现在手冲咖啡的时候，觉得神情非常专注， 对， 像那种匠人在做一个 对 艺术品一样。 对的。 您好，这个速度什么的是有什么讲究吗？这个水流速度？ 哦，其实是比例跟水对于做 pour over 比较重要。对，在咖啡里面大概98%是水，这2%是关于咖啡的，所以水的处理上比较重要。 谢谢。 啊，谢谢。 然后下一家是 Origin Grocery， 然后他老板叫 Michael， 我在香港喝咖啡，其实我一般都会到他们的店，因为我觉得他是做手冲这个手法是我比较。 所以他 喜欢，对，然后他以前的咖啡店就是，进来很多不同产地的、不同地方的烘焙的那种咖啡豆，然后他到现在其实他已经烘焙过差不多1000家的烘焙师的咖啡豆，但是他这次都带了一些他最喜欢的那种品牌过来，包括可能是美国的咖啡豆、香港烘焙的咖啡豆，对这种 加拿大、西班牙， 对都有， 还有自家烘焙， 对他最近那个店他会有自己做的烘焙。 那消费者其实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专业知识了，是吧？就是我要知道是什么样的咖啡豆，然后什么样的烘焙，它可能有什么样的风味。 对，所以每个包装上面都会详细写了每一个风味是怎么样，比如你看到这个是哥伦比亚的， 对， 然后他会详细写一下他怎么样拿到这个批次的咖啡豆，然后烘焙度是怎么样。那下一家就是一家比较有香港的感觉的一家小店， 这个拉花做的好漂亮， 对，然后是拉花的比赛的冠军， 难怪， 对，然后他是一个 飞聊， 对，飞聊， 然后 飞聊，做粤语叫飞柳，对， 飞柳，然后还挺好听的。 然后香港其实有很多岛屿在旁边嘛， 离岛， 对，常州是其中一个岛，然后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常州人。对，然后所以我们在中环的时候要坐一个船到常州，然后才能去到他的那个店。然后那个小伙子他以前是在常州那块都租了一张小桌，每个周末都会放2个大的冰滴壶在旁边，然后就卖冰滴咖啡，所以他会写自己他是一个常州冰滴咖啡馆那样的。然后后来今年他在常州找到一个小的铺位，然后他就自己可以能开到一家店，然后他慢慢这个年轻人就可以慢慢做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很有特色的一个 local 的一个店啊。这个拉花我们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啊？ 它的好坏有几个，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对不对称，就它不是一个对称的图案，然后它的压纹的 比例是不是很好，然后它的颜色，这旁边咖啡色的颜色是不是很均匀，去评判这个咖啡的拉花好不好。那当然我们会品尝它的好不好喝，所以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其实先欣赏它的外形，然后 喝一口，然后不要弄坏它的花纹，然后把这个花纹喝到底，然后最后才会有那个花。这个是可能咖啡是想要顾客有的礼貌， 这也是判断拉花好坏的一个因素是吗？就是有的拉花轻轻一喝就没有了。 对的。 嗯， 对。然后像一家店叫Urban Coffee Roaster、 嗯、 对，然后它是一个自己烘焙的一个烘焙厅跟咖啡店，然后它在香港现在有三家咖啡店，第一家它是在太子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店，只有一张长桌，然后几张座椅在里面，然后它当时从这个小店做到在尖沙咀，然后到上环那个环境，对，然后他老板也是一个烘焙师，所以他对咖啡很执着，所以他每一杯咖啡都很专注去做，所以他就是 Urban Coffee Roaster。然后来到最后一家店， 有点听不见了。 他是半路咖啡，我认识那个店主认识了很久了，然后他本身自己很喜欢那种香港很有香港味道的那种杯子，然后他收藏了很多这种种类的杯，然后你看到这个是景德镇的咖啡杯，但是你看到其实它有耳朵的，但是有耳朵的那种杯子其实在香港可能会见的比较多， 这个花纹很传统啊， 对对， 上面写万寿无疆， 对，然后他们的店在上环的摩罗街，他们是一个卖古董的街道的一家小小的店，所以它里面的店很有、还有很多古董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文化在里面，它会介绍一些香港比较好的好吃的地方，然后比较好走的路，有一些香港地图，你可以它会介绍给一些来香港玩的那种。到它的咖啡店里面，其实比如我点一个咖啡在它的店里面喝，它会首先要你自己去挑一个杯子，然后给它 做不一样的花纹，不一样的颜色， 对，先给你挑杯，然后它在那里做一杯咖啡。 那你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香港的咖啡地图了， 店都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所以他们有烘焙师，有冠军的咖啡师，有摩罗基的平台，然后还有那些有离岛的感觉跟香港的风情都在里面， 显得太好了。 在中国首届独立咖啡节 Indie Coffee Fest 2018 上，风格各异的精品咖啡馆打破了原有的空间形态，在全新趣味的场景下进行独立又交融的重组。来自大陆地区的15家咖啡馆，无论是业界翘楚还是新锐，都带来了自己的明星咖啡。例如手冲是一杯精品咖啡最重要的萃取方式，也是精品咖啡馆的必备技能，仅仅使用热水和简易的器具就可以将咖啡中的美好物质提取出来，这种简单直接又不失优雅的手艺让全球的咖啡爱好者着迷。 Solo is the coffee，摊位前挤满了人，咖啡师一边往咖啡粉上注水制作手冲咖啡，一边和顾客交流着咖啡的知识。 大多数人对于精品咖啡的酸有一个误区，会认为酸的不好喝，因为大家在传统的喝咖啡的过程中只知道咖啡是苦的。 对， 在 Solos 的咖啡是咖啡不苦，免糖易甜，这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鲜活的咖啡豆，然后加上好的烘焙，它是有好喝的风味，像吃水果或者像喝红酒一样。然后那每个人对于酸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尤其东方人他对水果在饮食里面很少有鲜的水果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于酸的接受度不那么高啊。那所以要问到消费者说，他说我要不酸的，那我可能要了解他喜欢吃，比如说柠檬还是橙子还是苹果还是什么，或者他觉得我喜欢醋酸或者什么其他的类别的酸，那对他的味觉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推荐他适合他的咖啡。 您自己对咖啡还挺有研究的是吗？特别喜欢喝。 没有，就是咖啡它是其实是有不同的，我觉得它是有不同的 identity 这样子，然后就是要透过他们的手，其实是可以去真的是可以品尝出不同的层次。 可以尝一下。 因为 怎么样？ 其实会跟温度啊，然后他们手冲的方式，对，那其实是最后的产出的结果，就是有没有把这个风味提升出来，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那您看看。 应该不是你想的那种酸， 是 好的，是水果的甘甜的那种感觉， 很 轻柔的那种酸，就是不是醋的或是那种饮食的那种酸，我觉得不是那么厚，但是很干爽，然后有不同的层次，你当你吞下去的时候，其实它也会有散发不同的那种果香味的。 所以您对这个冲泡的结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对， 谢谢。 在墨尔本，人们见面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而2005年开业的 Centali 咖啡是当地人的咖啡食堂以及旅行者的拍照圣地，它由厂房改造而成，并且由此创造了一种粗糙的精致风格，被世界各地的咖啡馆模仿。 Centali 的高品质咖啡豆来自中南美洲、非洲的小农，因此它的咖啡极具地域特色。在独立咖啡节的现场，有着墨尔本人的咖啡食堂之称的 Centali 的摊位前排起了长达几十米的队伍。 Centali 的咖啡师 Andy 正在为大家制作手冲咖啡，他忙得几乎无法停下手中的活儿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How's it going? Fine. I didn't expect that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here. Yesterday was busier, I think. Yeah, very busy. Yeah, we would have had a bit more chance to see things too, which would have been nice. Okay, and I've heard your coffee brand is really famous in Melbourne. Yeah, I guess. Yeah. I mean, if you've heard of it, I guess we're famous. There's a lot of coffee brands in Melbourne, but we like to think we stand out. We've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We kind of helped start the specialty scene about 10 years ago, and we've kind of been at the front of it ever since. So we've got lots of... adopted lots of new techniques, introduced technology, got lots of like champions, got a couple of world champions who work for us. Uh-huh. And yeah, I mean, we've grown from a little cafe in an alleyway to like a big wholesale coffee roastery. So yeah, I guess we get around a little bit. Okay. So what you're doing now? What am I doing right now? Yeah, yeah. Making pour over. First time to attend this like indie coffee festival in China, right? Yeah. Oh, this is the first indie coffee festival ever, isn't it? Yeah, it's nice to be here. It's kind of like a bit of a privilege, I guess. How do you think of it? I'm actually really impressed. It's fresh. It's like Melbourne used to be 5 or 6 years ago, where everybody's kind of excited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s new, and, you know, nothing's too old to be interested in. Yeah. It's cool.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或许咖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种较为生疏的个人偏好性饮料。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与发达国家接轨，很多人也开始尝试多元的生活方式。业内有关人士预测，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消费市场。 喜欢咖啡吗？平时？ 他比较喜欢。 太喜欢。 对，喜欢是吗？ 对，喜欢咖啡。 嗯，然后觉得这个机会还蛮难得的。今天天气又这么好。 是的。你们在现场发现了什么好玩的、好喝的？ 他做了桃花。 对，这个还蛮有趣。 做了什么桃花的花束是吗？ 是的，是的。然后有试尝一些那个比较有名的咖啡店的咖啡。 这是还买了咖啡豆吗？ 买了几个喜欢的咖啡豆。 嗯，这是什么的咖啡豆？ 这是北京的一个独立咖啡品牌，它自己烘的。 这叫什么？贝多芬还是叫什么？ 莫扎特。 莫扎特。 这个豆子叫莫扎特。 因为其实很多人喝咖啡可能还是去一些咖啡连锁店，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说要喝一些独立咖啡，然后不一样的这个咖啡的味道？ 装备。 因为有的时候星巴克可能更多是一种就是单纯为了提神去喝的，然后如果你就是尝试一些独立的咖啡，可能会知道自己的口味会偏向于哪些一点，就跟喝红酒一样。 How do you think of this indie coffee festival? Great, it's good. There's food, beer, coffee, live music. It's good to see a lot of people come out and justenjoy the time, spend time drinking coffee, understanding more about coffee. Hopefully the local coffee market in Beijing can grow because of this. 独立咖啡节活动的联合发起人之一 Soloist Coffee 的主理人 Phil 认为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正处在成熟的关键期， 因此对市场进行咖啡文化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正是 Soloist Coffee 和伍德吃托克联合举办独立咖啡节的重要原因。 数据上统计上显示的话，就是参展的人数里边有每一人平均复购咖啡的比例应该是3杯以上，这个是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市场还是一个不是说每个消费者很明确我要什么样的奶的比例，我要什么样的咖啡，我要什么样的烘焙，而且我也很清楚从哪儿去买这个东西。发展那个状态可能还要再久几年的时间，但是很好的就是他们愿意去开放的去尝试。这个时候呢，所谓的市场教育就尤为重要。那我们必须在担负着这个市场的这个教育的重任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他们引导到我们认为更符合这个我们兼职的品质的这个方向，这样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健康。 那为什么要叫独立呢？就是独立二字 可以类比一下，比如独立电影节呀、独立音乐节呀，这种气质我们想要在咖啡节里面延续下去，但是跟完全的 commercial 的东西是有一些距离，文化的基因注入的更强烈一些。 据悉，由伍德吃托克和 Soloist Coffee 联合出品的 Indie Coffee Fest 独立咖啡节将作为一个品牌活动每年办下去。今年的独立咖啡节在北京站之后，或将前往上海、杭州、成都、深圳等站。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月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及时的海外动态，最新的华语广播，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Shut up.